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新的一周啦，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欢迎你，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小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留言点歌传递祝福。今天有好多歌曲是在提前预定的，包括今天早上8点有朋友来预定了，还有之前在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在平台上给我发送留言了，所以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什么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想念想要传达的时候，你都可以在这里来发送给我。同时呢，我也会在当天或者是第二天的直播节目里面为你把这样的一份祝福传达出去。12点02分，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开场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小鱼的点播， JJ 林俊杰《美人鱼》。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安逸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 心感觉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我们先来看看此刻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哪些朋友，比如说 Michelle， 比如说宋丽 Holiday， 还有雨香、圆圆、 Cherry、 Mr. 白。 Cherry 说今天没有办法跑步了，因为要加班工作。还有梅子、特洛伊、 AU、 Tree 以及刘建峰，还有小西 The Brian 以及仲浩、远方。可以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一起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来点播一首你希望传递出温暖的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今天早上的一份生日提前的预定祝福。2018年11月26号，每次要送生日祝福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把日期念一下，因为你们的祝念让这样的一天变得尤为特殊。 Holiday他给我留言说，今天呢是男朋友的生日，也是我陪他过的第一个生日，希望接下来的每一个生日每一天我们都能够一起过。今天我也希望在直播节目过程当中点播一首 Eason 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真的真的很喜欢你，想一直在一起。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我们在音乐当中不光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份祝福和想念送给爱人家人朋友，不光是可以送给熟悉的人，你在生活过程当中也会接收到一些陌生人，一些路人带来的温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念的这段留言和祝福是在这周六早上八点多钟给我留言的时间的左边，他说前两天呢坐838路公交车，到站的时候比较粗心，把工作用的文件夹落在车上了，等到下了车才发现，然后赶快打车去追，没有想到当时的乘务人员在座位那里已经捡到了，但是因为公交车不能够站台停的时间过长，所以也没有办法借此机会好好的谢一谢那位乘务员。今天也希望通过节目来表达一份自己的感谢，非常感谢838路的乘务员严珊珊，谢谢你帮我捡到了文件夹，我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听到我在直播节目中为你送出的这份感谢，来自王力宏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瞬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点在我心内的几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听到这儿特别要提一下，就是时间的左边最开始并没有想好要点什么歌曲，然后就让我来做选择，我就给他选了这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其实很简单，我们与其用歌曲去表达一份感谢，去找那种一味的表达谢意的歌，我觉得也可以。不过有时候你也可以把他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动放在心里面，化作歌词送出刚刚的那首歌曲。接下来是来自马 J， 他说想点播一首生日快乐送给徐斌，我们的斌姐，金团业务部全体小伙伴祝您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刚刚马 J 还说希望能够再一次的念一下祝福，生日快乐。刚刚这首歌曲在今天的直播节目过程中要送给过生日的徐斌，斌姐也是来自集团业务部的全体小伙伴，祝你生日快乐。刚刚的歌曲要送给你。今天有两位朋友都是过生日了，好开心，新的一周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留言。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李佳，他在中午的时候晚上给我留言，他说分手第十天了，今天希望送给他一首歌，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那个男生最爱听我唱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何洁，你一定要幸福。今天我也希望在直播节目过程当中点给他，祝他幸福，因为我也最终决定要放手了。马曙光，我的大熊，我希望通过这首歌在直播过程当中祝你幸福，虽然将来的日子没有我在身边陪着你，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过得很好。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送出一份你心底的思念和祝福。 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回忆不得不更 想和老朋友打电话，没能力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回忆与我都不爱说话， 希望你一定要幸福。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包括外面的空气质量也比较的差，所以提醒你要注意家里面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包括打开这个空气净化器，出门的时候还是戴上一个口罩吧。而且特别感谢刚刚来自时间的左边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照片，我也设置了关键词，你可以点击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左边两个字，收到了一张让我感觉看上去眼前一亮非常舒服的照片。我们在这样的留言栏下方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音乐当中的那些祝福和想念，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方直接点击974听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你不开车也没有关系，一样可以及时的收到我们在音乐当中的祝福和想念。一会儿见。 全球首播， 每当夜晚来的时候，寂寞又围绕着我。如果今晚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我是 Tanya 蔡健雅，11月26到28号独家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听听我的全新作品《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确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更为之对谈。我曾爱过的请替我保管，别不舍得，尘埃自由。

本周末和下周末，观众可以在影院里看歌剧《阿依达》和《费加罗的婚礼》。歌剧电影《阿依达》时长155分钟，《费加罗的婚礼》177分钟，将于本周和下周的周六周日在首义联旗下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和首都电影院西单店放映。每场放映前都有专业老师导赏，为观众解读作品。另外，从现在到12月5号，这两家影院以及中国传媒大学还有歌剧知识展览。从歌剧是什么开始，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每个时期歌剧特征、代表人物和作品，还有怎么欣赏歌剧等内容。观众可以关注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微信公众号、大眼睛票务、猫眼电影以及百老汇影城首都电影院微信公众号，了解展映信息和票务情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你，我是思萌。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就先别出门了，不妨就在房间里面，在办公室打开手机，戴上耳机，来听听我们在音乐当中的这些祝福和想念。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下你最想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在新的一周通过音乐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我们下半时段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Jolin蔡依林的这首歌，也是公众平台上的 Michelle 刚刚来点播的 Lucky Number， 送给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三位过生日的小伙伴甜甜，祝她生日快乐，永远幸福。 Janet told me You gotta be mine、oh!Lucky number is not 5,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9. Oh, 梦错了一半，心跳了一半。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Oh, 梦也要精彩，有你的色彩。听说以前，你就是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相恋。No, no, no, no. My lucky number is not 5,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9. Oh, 梦做了一半，心跳了一半。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Oh, 梦也要精彩，有你的色彩。是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 我们一定会想念。 No No No No， 再见是一再重来，爱是相信自己，因为爱你才渐渐存在，爱的不知悔改，爱在午夜悄悄说，我只要现在。 No No No， My lucky number is not fi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ine， I only 做了一半，做了一半，就叫我一半。 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有一个关键词要跟各位分享，这是来自时间的左边刚刚给我们分享的他在手机当中拍下来的一张照片。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左边，就可以收到他拍下的一幅美景。他刚才跟我回复说一定去北京南站坐过高铁对吧，外面的外景可能很少留意。的确是，我们有好多好多每天会路过的或者说都会经历的一些景色，一些小角落的美好都会很少去留意。所以我特别羡慕你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而且能够在节目里面把这样的美好来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再来分享一段留言和故事，它来自公众平台上客路青山外。他说今天呢听到了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的情感故事，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关于高考备战。第一年高考失利，当时距离二本线还差11分，那个时候呢我选择复读，碰到了很大的改动。第二年的语文阅读量需要翻倍，包括物理呢也需要多背一本书，结果在第二年高考的时候超过了一本线40分。那一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对面楼里面经常会唱的一首歌，我还经常找同桌来借手机不断的来听这首歌曲给自己加油。这首歌是来自 GALA 的追梦赤子心，也是因为这首歌，因为在第二年的高考拼搏，我觉得那一年我没有白熬。而且作为湖南的考生呢，同一套试卷我已经比其他省份的分数线高出了20分，这段经历我会记住一辈子。同时这段故事我也希望在今天的直播节目过程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不是在北京，没有办法看到你们那边的景色，但是我在湖南这边依旧可以用手机收听广播。 充满鲜花的时 留言说听到刚才这位朋友客路青山外，他感叹好励志的经历，包括你哈还说虽然没能考上大学，但是努力过的高三我无憾，也是致青春，生活在继续，加油，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 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后来再去回望的时候会感谢当年努力的自己。还有一句话忘记在哪里看到了，大概也是说现在你的所有的状态都是你之前所有的总和，你对于自己提升的加法，你对于外在诱惑外在事情的那些因素的减法，都会体现在你现在的状态当中。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在12:47听到的来自景的点播，他说希望点播的是来自李晓东的后来，希望李晓东三冬暖春不寒，天黑有灯，下雨有伞，一路上有小冬瓜相伴。 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一旦错过，一旦错过，有些人一旦错过。 错过了就不要再去多想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林峰点播，李克勤月半小夜曲，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明天中午12:00，同时欢迎各位在这里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欢迎你来点歌传递情感故事。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偷。